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说完了老鼠娶亲的故事呀，我们再来说一个热闹的事情，那就是过年儿。小朋友们是不是都盼着过年呀？过年的时候呀，我们能穿上新衣服，能吃到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能拿到长辈们给我们的压岁钱，还能去很多好玩的地方，真是太过瘾了。那么小朋友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祖爷爷小的时候是怎么过年的呢？大家知道在这热热闹闹的一个多月里包含着多少有趣的故事吗？现在呀，就听妞妞姐姐慢慢的讲。农历的正月初一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春节，俗称过年。春节呢，也就是春天的节日。春天呀，是一年的开始，是小花小草开始生长，冬眠的小动物们重新出来活动的季节，也是农民伯伯该翻地播种，开始新的一轮耕种的时候。人们在这个时候过节呢，既是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，同时呢，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朋友能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。一年之计在于春嘛。不过呢，在很久很久以前呀，人们是没有过年这样的说法的。现在我们所说的春节，其实在很早以前呢，只是一个庆祝丰收的活动。传说在西周的时候，也就是很早很早以前了，我们国家呀就出现了一年一度欢庆农业丰收的这样的活动。在新旧岁交替的时候呢，家家户户都要在家中生火来烧暖房子和炕头，用烟呐熏走老鼠，全家人呢团聚在一起杀鸡宰羊，祝酒共贺。到了汉代，春节的庆祝礼仪啊成为了一种正式的仪式。在除夕之夜呢，大家要敲着鼓跳起一种驱鬼辟邪的舞蹈。后来呢，人们渐渐地把这个日子称为元日或是元旦。宋朝的大诗人王安石就写过一首叫做《元日》的诗，也许有的小朋友还会背呢。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，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这首诗呀，说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们过年的热闹场景。直到上个世纪初呢，我们国家才有了春节这样的说法。在老北京啊，流传着这样一首跟过年有关的童谣。童谣里说，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儿，腊八粥过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，二十三糖瓜粘，二十四扫房日，二十五炸豆腐，二十六炖白肉，二十七宰公鸡，二十八把面发，二十九蒸馒头，三婶晚上熬一宿，大年初一扭一扭。这个童谣里说的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这就是说呀，在老北京过年呢是从喝腊八粥开始的。现在啊，我们就来讲一个有关腊八粥的故事。腊八呀，就是腊月初八，在这一天呢，家家都要熬一大锅的腊八粥。一开始啊，腊八粥是用红小豆啊、糯米啊煮成的，后来呢，这个材料才逐渐的增多，比如糯米啊、红豆啊、枣子呀、栗子呀、花生、白果、莲子、百合等等，大家呢把它们混在一起煮成一锅甜甜的粥，有的时候呀还会加入这个桂圆啊、龙眼肉啊、蜜饯什么的。反正啊，这个粥煮好了呢是热气腾腾的，尝一尝真是味美香甜甜。可是小朋友们知道吗？这腊八粥啊还跟西游记里的那个如来佛有关系呢。如来佛呀，原本是一个国家的王子，他 他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而且呢，对于一些做官的人、有钱的人欺负老百姓的事儿啊，非常的生气。于是他不想当王子了，他想出家修行，来帮助更多的人。经过六年的学习和思考啊，终于在第七年的腊月初八，如来佛呢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，也就成了《西游记》里那个把孙悟空压在五指山下的厉害的如来佛。而在六年的时间里，如来佛每天都过得非常节俭，非常艰苦，没有饼干、冰激凌、巧克力等等这些好吃的东西。吃饭的时候呢，就只吃很少的米饭。后人呐，为了学习他这种诚心苦修的精神，就在每年腊月初八吃粥来做纪念。于是呢，腊八就成为了佛祖成道纪念日。腊八呀，就是佛教的一个盛大的节日，也就是唐僧啊、一休小和尚他们过的节日。在以前呢，到了腊八这一天，我们国家各地的佛寺呀，就会举办各种的活动，和尚们用香谷、果实等等煮粥来供佛，同时还会把这腊八粥赠送给门徒以及那些善男信女们。据说有的寺院呢，在腊月初八以前，就会由僧人手持着一个钵盂沿街化缘，将收集来的米啊、粒啊、枣啊、果仁等材料煮成腊八粥，散发给穷人们。传说吃了这种粥以后呢，就会得到佛祖的保佑，所以那些得到了帮助的人们还给腊八粥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叫做佛粥。后来呢，这种煮腊八粥的风俗就渐渐地流传开来，而且在意义上啊也有了变化。人们通过一年的辛勤劳动，收获了众多的谷物和粮食，所以呢，就在腊月初八这一天呢，把谷物和粮食放在一口大锅里一起来熬煮，再加上甜甜的红糖，既是对于这一年的大丰收的一种庆祝，同时呢，也是对于来年的好收成的一种祝福。祝福来年的小日子也能甜甜蜜蜜、红红火火的。